像笑话，死了心也能全部都归零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何必说恨我，何必要挣扎，别再计算代价，爱了就爱了，若失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